然后放了银杏，但我觉得这个肉还是很软嫩的。 对，而且看着很肥，一点都不腻的。 不腻，这蘑菇好香啊！在嘴里啪一下子，就是让整个的这个牛肉、葱，还有银杏的味道一下子都散开。 But I'm thinking that it ain't gotta be that way. Oh, then I'm singing is your face on a phone screen with a call and a message. Maybe we gon' be okay. Oh, you gotta notice I hear explosions whenever I see your face on my pillow. 5. Excuse me, order some drink, for example, beer. 我们正吃得过瘾，而实习服务生娜娜和智慧呢，此刻已经慢慢的熟悉了整个流程，在同一条路上是来来回回了很多次，帮我们布菜啊，上饮料啊，而古灵精怪的娜娜还会和客人打趣逗乐。 这位先生在门口说：“你这件中和服的女人最性感的是哪里？”哦，一下子语色好紧张。他说：“穿和服的女人后脖梗子最性感。 我怕小曹打我，你知 道？我还想有吹牛逼，我一个是那么瘦，一个是那么胖，肯定是胖的赢啊！我谁知道出来还告诉我他喝不了烫的。”烫的我从来不喝烫的，九零后小傲娇也是醉了。 在家里很受宠的娜娜这么辛苦，也是为了给九零后的年轻人们树立榜样啊。而全程跟拍的摄像师傅也对他们的辛苦感同身受，并感动的落了泪。 我们也觉得挺辛苦的。 是真的很辛苦吗？ 阿娇会被说了吧？ 会被说吗？他们有被说吗？ 的主题是一期一会，所以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当地的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 整个过程老师们非常耐心地给他们讲解，陪伴他俩，那把他们最优质的服务理念和精神传给新来的人。